总是爱说时间不够。 下面和你一起来听到纵贯线的歌。我觉得纵贯线的成立某种意义上是一种非常不可思议的事情。对于我们来说，这四个人有的是华语流行音乐教父，有的是乐坛大哥，有的是金曲歌神，好像都是不轻易出面的大人物。但他们的组合事实上非常的简单，滚石唱片的老板三毛和李宗盛、罗大佑一顿酒肉叙旧之后，就拉扯下了这样一桩临时起意的事情，然后用两瓶红酒搞定了周华健，用一通电话约好了张震岳。纵贯线是中国台湾一条从台北到台南的双向纵贯铁路，是台湾西部干线的一部分。而这四个老男人的组合很像这一趟出发就知道终点的列车一样，成立之初就已经定好了解散的日子。很多人喜欢纵贯线，是因为歌里面的沧桑像极了我们的人生。 有时候我偶尔呢会收到好朋友寄给我的东西，不管是明信片、睡衣还是一些小礼物，我也会偷偷买好朋友可能喜欢的东西，偷偷给他们寄过去，收到以后他们会很开心。我觉得这一种感觉其实是最美好的，谁都不会真正的缺什么，但生活当中的小小惊喜谁又会嫌多呢？所以有时候我会想，应该好好赚钱，争取给好朋友买上更好的小礼物。你愿不愿意花一点心思为别人制造惊喜？ 我要你在我身旁，我要你为我梳妆，这夜的风儿吹，吹得心痒痒，我的情郎，我在他乡望着月亮，都怪这月色撩人的疯狂，都怪这吉他弹得太凄凉。哦，我要唱着歌，默默把你想，我的情郎，你在何方？眼看天亮，都怪这夜色撩人的疯狂，都怪这吉他弹得太凄凉。哦，我要唱着歌，默默把你想，我的情郎，你在何方？眼看天亮，我要美丽的衣裳，为你对镜贴花黄，这夜色太紧张，时间太漫长，我的情郎，我在他乡望着月亮。 友情有时候真的是很微妙，怎么打都打不散。我的无聊抱怨你愿意倾听，我抛的烂梗你也能够接得住，我讨厌的人你恰好也讨厌，这可能就是友谊经久不衰的原因了。我的社交方式其实很简单，我不想主动找别人说话，别人找我说话呢，我有时候反应会很冷淡，但是别人不找我说话了，我又很希望别人来找我聊天，感觉像是一个死循环一样，很怕麻烦又想要麻烦。可能只有好朋友才会有那种惬意，不管搭不搭话都很随心的感觉了。 你问风为什么拖着候鸟飞翔，却又吹得让它慌张。你问雨为什么滋养万物生长，却也湿透它的衣裳。你问它为什么亲吻它的伤疤，却又不能带它回家。你问我为什么还是不敢放下，明知听不到回答。如果光遗忘了要将前方照亮，

坐他开的车，听他爱听的电台，让我知道原来幸福这么简单。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， 随时随地 听经典， 听经典。 不可取代的声音标志， 不可复制的声音表情， 不可复制的声音表情， 魅惑灵魂的 声音演出。 城市风母，放肆 扩听。 知乎上有个问题说，有什么道理你后悔没有早一点知道？有一个回答说，如果在截止目前的人生里，有什么事情是我认为我领悟到的最重要的，那就是人的生活就像投资品价值一样，是存在均值回归的。那个均值就是你内心最深处的冲动，是你真正的欲望，是你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。 王潇在创业十年当中写说，有些人天生生物节律非常的好，肠胃好，睡眠好，身体结实，这都是不可多得的生理优势，可以熬傻和耗死很多的对手，善于沟通，感染力强，心大坚韧等等，都是创业当中特别好的性能。在这个世界上呢，有的人天生爱冒险，他们不惧怕一切未知的东西，永远渴望迎接新的挑战。又换句话说，一个本身水性不好的人是不会动念头去成为什么航海家的。所以说，人和人之间的确是有能量区别的。以前我觉得，虽然我们没有办法阻止外表的衰老，但是起码我们可以让自己的心永远年轻吧。 现在发现好像是反过来的，心才是最早枯萎的，而且是没有办法控制的。好像不知不觉我们就开始对一切失去热情了。所以最重要的是，我们要时刻警醒自己，温顺上早，不要对世界失去了好奇心，不要对生活习以为常。最可怕的可能就是彻底失去了对生活最基本的热情。 再一步，爱就会粉身碎骨，坠入无尽的孤独。世界太冷酷，梦太投入，早习惯不能回头的付出。风在哭，当我走到悬崖停住，发觉泪也有温度。生命太短促，痛太清楚，才让你让我爱到无退路。连泪水都能灌溉，真幸福。

信我会一直孤单。 这个世界上没有完美适合的两个人，只要还爱着对方，想要携手余生，我们就要做到互相包容、互相理解、互相尊重、互相体谅。任何东西都是相互的。好了，今晚的城市放牧到这里就要跟你说再见了，感谢你的陪伴和聆听。龙月在北京跟你说晚安，祝你好梦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 奋不顾身的追求，能找到什么？如果你等得太久，请相信我不曾停过，想装上翅膀飞到你身后。爱很浓，心很空，该怎么停在你心中？这深藏已久的寂寞，时间带不走。爱很多，心很痛，究竟要多少次错过？这唯一的承诺，深深埋在心中，我却无法开口。相信放在心中，愿随时为你保留。疼爱在我口袋，别让风把它带走。思念不能放开，它就像潮水难以回首。就算相拥一秒钟，就已足够。在你心中，这深藏已久的寂寞，时间带不走。爱很多，心很痛，究竟有多少次错过？这唯一的承诺，深深埋在心中，我却无法开口。相信放在心中，愿随时为你保留。疼爱在我口袋，别让风把它带走。思念不能放开，它就像潮水难以回首。就算相拥一秒钟，就已足够。爱很浓，心很空，该怎么停在你心中？这深藏已久的寂寞，时间带不走。爱很多，心很痛，究竟要多少次错过？这唯一的承诺，深深埋在心中，我却无法